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 第105集，做回自己。秦放的眼睛有些发涩。 起初，你很讨厌他的。你知道他死在秋山道长手上，你还说过杀得好。现在你忽然发现原来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他后悔了，他弥补你了，所以你感激他了，是不是？ 司藤不说是也不说不是，静静地听着秦放说下去。 秦家被他害得无子，帮他养儿子，还要把他视作大恩人。贾三误打误撞搅和进这事儿里，从此举家迁徙，还相信他所谓的什么还阳之气。你我都知道，如果是用我去复活你，那口还阳之气一定会是我的，根本也不可能用到其他人身上。他为了保自己的孩子，把别人的孩子不当人命。我知道，我没有资格去评论他，也不能用道义来要求妖怪。我只知道，如果当时在囊谦复活的是他而不是你，我不会帮他的。 司藤有时候做事也挺狠的，谈不上是好人，但是至少他的行为秦放还能接受。一路跟他相处，没有见到他真的草菅人命。但是白鹰不一样，和司藤相比，白鹰其实更具妖性。 我没有见过白鹰，但是听你对她的推测，她怎么看也不像是一个为了爱情冲昏头脑的女人。 秦放深吸一口气，继续说下去。 之前你提到在华美纺织厂，白鹰一直帮邵衍宽开脱，说什么她是被秋山蒙蔽。我觉得那些话都是拿来骗你的，她一定是早就相信了你说的都是真的。但是他不甘心， 他开始防着邵衍宽，但是又不甘心，他幻想着给他一些时间，他还能让邵衍宽回心转意。但是那时的司藤咄咄逼人，不给他任何机会，白鹰开始觉得他碍事了。在那三天的时间里，他想好了一切，他远远比司藤要贪心，也看得更长远。第一，依然要试探和争取邵衍宽，尽管那个时候已经说不清是为了爱还是单纯的不甘心。第二，他还是想做妖。与人相比，不管是能力还是寿命，妖都超出太多。第三，他想摆脱阴魂不散的秋山和道门众人，哪怕是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白鹰从来就没有什么对司藤愧疚的心思。司藤和秦家贾家一样，从一开始都是他不好的一颗棋。司藤总想不通，为什么老天选的是白鹰呢？ 没什么想不通的，是你自己当局者迷。白鹰比你志气更深，更思谋长远，更忍辱负重。他可以不动声色地陪邵衍宽那么久，可以把生孩子当成保存妖血的途径，可以在被秋山镇杀的时候装出一副撕心裂肺的样子，不露马脚。所有的一切都是白鹰幕后操控，哪怕今时今日不知道他的尸骨失落何处，所有的人所有的事还不如他预期的渐渐地向着一个最终的目标汇聚。为什么选的是白鹰？当然是他。难道还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吗？ 说到后来，秦放的声音有些颤抖。 司藤，如果这一切都是白鹰的布局，那么最终的目的不是你要合体，而是他要复活。 司藤笑起来。 有分别吗？ 秦放说。 有啊。 他低下头轻声说了一句， 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他不是你啊。 司藤没有再说话，他转过身轻轻地拉开机窗的遮阳板。天色不好，这么高的云层之上居然都没有阳光，云团像是掺着灰墨，松散地拉长又杂乱地堆起。司藤的额头轻轻地靠在了机窗的舷窗上。半妖显象有两种解决方法，一是出于对这种绝症的畏惧，半体会迅速摒除矛盾，重新合体，如同把顽症扼杀在萌芽初期；二是两相对决，武力毁灭一己的一方，收回妖骨，重新为妖。但不管是哪一种，一山不容二虎，弱势的一方要么是被摧毁，要么是自行消散，就好像是两股水流交遇，小的总会汇入大的，然后被全然融合覆盖。邵眼宽带他看过一场戏，荆轲刺秦。戏里荆轲欲得将军樊乌期的人头作为秦王献礼，太子丹不忍，荆轲私见樊乌期，臣始末，樊乌期遂自刎献上首级。那场戏里荆轲掩面落泪，樊乌期拔剑在手，在脖颈之上横掠而过，那一头太子丹急上痛呼，邵眼宽唏嘘不已，自言自语说， 有些时候为了顾全大局，是会做些不得已的牺牲的。 司藤当时怎么说的？他说， 是啊，那要看值不值得了。 被毁灭掉或者自行消散又能怎么样呢？一个更强大的自己会重新生成的。严福瑞觉得秦放和司藤小姐必然聊得不甚愉快，因为到了杭市之后，司藤只在秦放家里住了一晚，就搬到了西子湖边上的流花照水私家客栈。这客栈不大，二层小楼，带了前院后院，灰瓦井台，藤架石桌，很是古色古香。严福瑞觉得客栈人多，进进出出的不方便，还百般不愿意。入住了以后才知道，是秦放跟人商议包了一个月的全房。司藤和严福瑞只管住着，白天黑夜都没人打扰，到了饭点会有人过来送饭的。这地理位置也好啊，闹中取静，一开窗就是雷峰塔，清晨是一湖净水披薄雾，傍晚时斜阳一抹上雷峰。不过再好的景架不住天天看，珍珠看多了还成沙呢。严福瑞看了两天不到就觉得腻了，偌大的西子湖就像是一盆洗菜水，雷峰塔就像是竖着的一个大窝瓜。穷极无聊时也给秦放打过一两次电话，秦放的意思是司藤小姐身体不好，需要这么一个幽静的地方休养，而且流花照水离雷峰塔很近，她随时可以过去走走。话说的有理，严福瑞随口问了句， 你咋个不来啊？ 秦放沉默了一下说， 公司事忙。 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公司，秦放是有钱人呢。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严福瑞多少有点自惭形秽，有钱人尚且如此勤奋，越发衬托的他不思进取。严福瑞开始正视这个叫未来的问题。 自己倾城的家已经被拆了，瓦房也不在了，自己得为以后做个设想呀。这一晚，严福瑞趴在院里的石桌上唉声叹气。 哎呀，踹啊踹香才是我的本行，我可不想放弃。嘿，开个火锅店也不错，以前下雨天啊，手忙脚乱，撑开雨布摘摊子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羡慕那些开火锅店的人，有瓦遮头，下雹子都不愁，巴适的板。嘿嘿嘿，对头，以后赚了钱之后啊，存得去，攒够了就能做慈善了。 司藤从楼上下来了，赤脚穿了双丝绒拖鞋，睡衣外头裹了件驼色羊毛流苏披肩，头发有些许被裹进披肩里，慵慵懒懒的。他在藤架上的藤椅上躺下来，下意识地紧了紧披肩。严福瑞有些奇怪， 哎，司藤小姐，你冷啊？ 怪了呀，司藤小姐不是不怕冷的吗？没错，自己初见司藤时是冬末春初，他当时经常穿丝质的薄旗袍，小腿就那么裸着露着，也不怕得关节炎什么的。现在这天气是慢慢的往暖和了转，为什么司藤小姐反而时不时的现出怕冷的迹象来了？ 是不是生病了？听芳说，如果你又不舒服，让我给她打电话。 司藤冷冷瞥了她一眼。 给她打电话有什么用？她来了我就舒服了，除了白鹰，天皇老子来了都没用。 哦，了解了，又是因为半妖的妖果承受不了沈银灯的妖力。 本节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节再见。